第九十回，师师授授同归一，道道禅禅敬九灵。却说孙大圣同八戒沙僧出城头，第一面相迎，见那伙妖精都是些杂毛狮子，黄狮精在前引领，酸泥狮、团象狮在左，白泽狮、伏狸狮在右，挠狮、雪狮在后，中间却是一个九头狮子。那青脸怪只一面锦绣团花宝状，紧挨着九头狮子，刁钻古怪耳，古怪刁钻耳，打两面红旗，齐齐的都布在砍弓之地。八戒莽撞走进前骂道： 哦，偷宝贝的贼怪，你去哪里？我这几个毛团来此怎的？ 黄狮精切齿骂道： 泼狠兔丝，昨日三个敌我一个，我败回去，让你为人罢了。你怎么这般狠恶，烧了我的洞府，损了我的山场，伤了我的眷族，我和你冤仇深如大海，不要走，吃你老爷一铲。 好八戒举耙就迎，两个才交手还未见高低，那挠狮精抡一根铁蒺藜，雪狮精使一条三棱剪，进来奔打。八戒发一声喊道： 来得好。 你看他横冲直抵，斗在一处，这笔香沙和尚急撤降妖杖近前相助，又见那酸泥精、白泽精与团象、伏狸二精一齐拥上。这里孙大圣使金箍棒架住群精，酸泥精使闷棍，白泽使铜锤，团象使钢枪，伏狸使乐斧，那七个狮子精，这三个好和尚好杀呀。棍锤枪斧三棱剪，蒺藜骨朵四明铲，七师七气甚锋芒，围战三僧齐呐喊。大圣金箍铁棒凶，沙僧宝杖人间喊。八戒巅峰逞势雄，钉耙晃亮光华惨。前遮后挡各施功，左驾右迎都勇敢。城头王子助威风，擂鼓筛锣齐壮胆，投来枪去弄神通，杀得昏蒙天地反。那一伙妖精其余大圣三人战经半日，不觉天晚。八戒口吐沾涎，看看脚软，虚晃一耙败下阵去，被那雪狮、挠狮二精喝道： 哪里走，看打。 呆子躲闪不及，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剪，睡在地下，只叫 罢了罢了。 两个精把八戒踩松脱尾，扛将去见那九头狮子，报道： 祖爷，我等拿了一个来也。 说不了，沙僧行者也都战败，众妖精一起赶来，被行者拔一根毫毛绞脆喷将去，叫声变。即便做百十个小行者围围绕绕，将那白泽、酸泥、团象、伏狸并金毛狮怪围裹在中，沙僧行者却又上前攒打，到晚拿住酸泥、白泽，走了伏狸、团象。金毛报之老妖，老怪见失了二师，吩咐 把猪八戒捆了，不可伤他性命，待他还我二师，却将八戒与他，他若无知坏了我二师，即将八戒杀了对命。 当晚群妖安歇城外不提。却说孙大圣把两个狮子精抬进城边，老王见了，即传令开门，差二三十个校尉拿绳扛出门， 绑了诗经扛入城里。孙大圣收了法毛，同沙僧径至城楼上，见了唐僧。唐僧道： 这场事甚是厉害呀，吾能性命不知有无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没事，我们把这两个妖精拿了，他那里断不敢伤，且将二经牢拴紧缚，待明早抵换八戒也。 三个小王子对行者叩头道： 师父先前赌斗只见一身，及后扬书而回，却怎么就有百十位尸身？及至拿住妖精进城来，还是一身，此是什么法力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我身上有84000毫毛，以一化十，以十化百，百千万亿之变化，皆身外身之法。 那王子一个个顶礼，及时摆上斋来，就在城楼上吃了。各垛口都要灯笼旗帜，梆铃锣鼓，支更传箭，放炮呐喊。早又天明，老怪急唤黄狮精定计道： 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，等我暗自飞空上城，拿他那师父并那老王父子，先转九曲盘桓洞，待你得胜回报。 黄狮灵计便引挠狮、雪狮、团象、伏狸各持兵器到城边，滚风酿雾的索战。这里行者与沙僧跳出城头，厉声骂道： 哼，贼泼怪，快将我师弟八戒送还我，饶你性命，不然都叫你粉骨碎尸。 那妖精哪容分说，一拥起来。这大圣兄弟两个各运机谋，挡住五个狮子。这杀比昨日又甚不同，呼呼刮地，狂风恶，暗暗遮天，黑雾浓，走石飞沙，神鬼怕，推林倒树，虎狼惊，钢枪狠狠乐斧鸣，棍铲铜锤太毒情，恨不得囫囵吞行者，活活泼泼擒住小沙僧。这大圣一条如意棒，卷书收放甚精灵，沙僧那柄降妖杖，凌霄殿外有名声。金幡甘运神通广，西域施功扫荡经。这五个杂毛狮子精与行者沙僧正自杀到好处，那老怪驾着黑云径直腾至城楼上，摇一摇头，唬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员并守城人夫等都滚下城去，被他奔入楼中，张开口把三藏与老王父子一顿擒出，复至砍弓地下，将八戒也招口擒之。原来他九个头就有九张口，一口擒着唐僧，一口擒着八戒，一口擒着老王，一口擒着大王子，一口擒着二王子，一口擒着三王子，六口擒着六人，还空了三张口，发声喊叫道： 我先去也。 这五个小狮精见他祖得胜，一个个欲展雄才。行者闻得城上人喊嚷，行之中了他计，急唤沙僧仔细，他却把臂膊上毫毛尽皆拔下，入口嚼烂喷出，便做千百个小行者一拥攻上。当时倒脱挠狮，活捉了雪狮，拿住了团象狮，扛翻了伏狸狮，将黄狮打死，轰轰的嚷到州城之下。倒转走脱了青脸与刁钻古怪儿、古怪刁钻儿二怪，那城上官看见，却又开门将绳把五个狮精又捆了，抬进城去，还未发落，只见那王妃哭哭啼啼对行者礼拜道： 神师啊，我殿下父子并你师父性命休矣，这孤城怎生是好？ 大圣收了法毛，对王妃作礼道：“ 嘿嘿，贤后莫愁，只因我拿他七个诗经，那老妖弄设法，定将我师父与殿下父子摄取，了必无伤。待明日绝早，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，管情捉住老妖，还你四个王子。” 那王妃一簇女眷闻得此言，都对行者下拜道：“ 愿求殿下父子全生黄图坚固。” 拜毕，一个个含泪还宫。行者吩咐各官， 将打死那黄狮精，剥了皮，六个活狮精牢牢拴锁，取些斋饭来，我们吃了睡觉，你们都放心，保你无事。 至次日，大圣领沙僧驾起祥云，不多时到于竹节山头，按云头观看，好作高山。但见峰排突兀，岭峻崎岖，深涧下潺湲水濑，陡崖前锦绣花香，回峦重叠，古道弯环，真是鹤来松游伴，果然云去实无疑。玄元密果向金辉，麋鹿寻花欢日暖，青鸾生西里，黄鸟语绵满，春来桃李争艳，夏至柳怀静茂，秋到黄花不紧，冬郊白雪飞绵，四十八节好风光，不亚雷州仙景象。他两个正在山头上看景，忽见那青脸儿手拿一条短棍，竟跑出崖谷之间。行者喝道：“ 哼，哪里走，老孙来也。” 唬得那小妖一翻一滚的跑下崖谷，他两个一直追来，又不见踪迹。向前又转几步，却是一座洞府，两扇花斑石门紧紧关闭，门庭上横嵌着一块石板，楷镌了十个大字，乃是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。那小妖原来跑进洞去，即把洞门闭了，到中间对老妖道：“ 爷爷，外面又有两个和尚来了。” 老妖道：“ 哼，你大王禀挠师学师团向府里，可曾来？” 小妖道：“ 不见不见，只是两个和尚在山峰高处眺望，我看见回头就跑，他赶将来，我却闭门来也。” 老妖听说，低头不语，半晌忽的掉下泪来，叫声：“ 啊，哭啊，我黄师孙死了，挠师孙等又尽被和尚捉进城去矣，此恨怎生报呢？” 八戒捆在旁边，与王父子唐僧聚攒在一处，稀稀惶惶受苦，听见老妖说声众孙被和尚捉进城去，暗暗喜道：“ 嘿嘿嘿，师父莫怕，殿下休忧，我师兄已得胜，捉了众妖，寻到此间就把吾等也。” 说罢又听得老妖叫：“ 小的们好生在此看守，等我出去打那两个和尚进来，一发惩治。” 你看他身无披挂，手不拈兵，大踏步走到前边，只闻得孙行者吆喝里，他就大开了洞门，不答话，径奔行者。行者持铁棒当头支住，沙僧抡宝杖就打。那老妖把头摇一摇，左右八个头一齐张开口，把行者沙僧轻轻的又衔于洞内，叫 取绳索来。 那刁钻古怪，古怪刁钻与青脸儿是昨夜逃生而回者，即拿两条绳把他二人着实捆了。老妖问道：“ 你这泼猴，把我那七个儿孙捉了，我今拿住你和尚四个，王子四个，也足以抵得我儿孙之命。小的们选金条流棍来， 且打着猴头一顿，以我黄师孙报报冤仇。 那三个小妖各执流棍，专打行者。行者本是熬练过的身体，那些些柳棍只好与他抚养，他哪里作声，任凭怎么捶打，略不介意。八戒、唐僧与王子见了一个个毛骨悚然，少时打折了柳棍，只打到天晚也不计其数。沙僧见打得多了，甚不过意道：“ 我替他打百十下吧。” 老妖道：“ 哼，你且莫忙，明日就打到你了，一个个挨死打将来。” 八戒着忙道：“ 后日就打到我老猪也。” 打一会儿，渐渐的天昏了。老妖叫：“ 小的们，借住，点起灯火来，你们吃些饮食，让我到锦云窝略睡睡去。猪三人都是遭过害的，却用心看守，待明早再打。” 三个小妖一过灯来，拿柳棍又打行者脑盖，就像敲梆子一般，踢踢拖拖拖踢，紧几下慢几下，夜将深了，却都顿睡。行者就使个顿法，将身一小拖出绳来，抖一抖毫毛，整束了衣服，耳朵内取出棒来，晃一晃，有吊筒粗细，二丈长短，朝着三个小妖道：“ 哼，你这孽畜，把你老爷就打了许多棍子，老爷还只照旧，老爷也把这棍子略压你压，看到如何？” 把三个小妖轻轻一压，就压做个三个肉饼，却又替亮了灯，解放沙僧、八戒捆急了，忍不住大声叫道：“ 哥哥，我的手脚都捆肿了，倒不来先解放我。” 这呆子喊了一声，却早惊动老妖。老妖一咕噜爬起来道：“ 是谁人解放？” 那行者听见，一口吹熄灯，也不顾沙僧等众，拾铁棒打破几重门走了。 那老妖到中堂里叫：“小子们，怎么没了灯光？只莫走了人也。” 叫一声没人答应，又叫一声又没人答应，汲取灯火来看时，只见地下血淋淋的三块肉饼。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，只不见行者沙僧点着火前后赶看，或见沙僧还被粘在廊下站里，被他一把拿住脆倒，照旧捆了。又找寻行者，但见几层门尽皆破损，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，也不去追赶，将破门补的补，遮的遮，固守家也不提。 却说孙大圣出了那九曲盘桓洞，跨祥云径转玉华州，但见那城头上各乡的土地神旨与城隍之神迎空拜接。行者道：“ 汝等怎么今夜才见？” 城隍道：“ 小神等知大圣下驾玉华州，因有贤王款留，故不敢见。今知王等遇怪，大圣降魔，特来叩接。”行者正在嗔怪处，又见金头接地六甲六丁神将压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：“ 大圣，吾等捉到这个地底鬼来也。” 行者喝道：“ 哼，汝等不在竹节出护我师父，却怎么嚷到这里？” 丁甲神道：“ 大圣，那妖精自你逃时附捉住卷帘大将，已然捆了。我等见他法力甚大，却将竹节山土地押解至此。他知那妖精的根由，启大圣问他一问，便好处置，以救圣僧贤王之苦。” 行者听言甚喜，那徒弟战兢兢叩头道：“ 那老爷前年下降竹节山，那九曲盘桓洞原是六狮之窝，那六个狮子自得老妖至此，都拜为祖翁。祖翁乃是九头狮子，号为九灵元圣。 若得他灭，须去到东极妙严宫请他主人公来，方可收服，他人莫想擒也。行者闻言，思意半晌，道： 嘿嘿，东极妙严宫是太乙救苦天尊呐，他坐下正是九头狮子，这等说。 便叫 接弟金甲孩童徒弟回去，暗中保佑师父师弟并周王父子，本处城隍守住城池，走出去来。 各神各个遵守去齐。这大圣纵筋斗云连夜前行，约有寅时分到了东天门外，正撞着广目天王与天丁力士一行一从，进阶停住，拱手迎道： 哦，大圣何王？ 行者对众礼毕道： 嘿嘿，前去妙严宫走走。 天王道：西天路不走，却有东天来作甚？行者道： 嘿嘿，因到一华州蒙周王相款，遣三子拜我等弟兄为师，习学无益，不期遇着一伙尸怪。今访的妙严宫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也，欲请他为我降怪救师。 天王道：那厢因你欲为人师，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。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正为此，正为此。 众天丁力士一个个拱手让道而行。大圣进了东天门不多时，到妙严宫前，但见彩云重叠，紫气龙丛，瓦样金波艳，门牌玉兽虫，花迎双雀红霞绕，日映千林翠雾笼，果然是万珍环拱，千圣兴隆。点阁层层锦，窗轩处处通，藏龙盘户神光爱，黄道光辉锐气浓。这的是清华长乐界，东极妙严拱。那宫门里立着一个穿泥佩的仙童，忽见孙大圣急入宫报道： 爷爷，外面是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来了。 太乙救苦天尊听得，急唤侍卫众仙迎接，迎至宫中，只见天尊高坐九色莲花座上，白衣瑞光之中，见了行者下座来相见。行者朝上施礼，天尊打礼道： 大圣这几年不见，前闻得你气道归佛，保唐僧西天取经，想是功行完了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功行未完，却也将近，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华州，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孙等为师，习学武艺，把我们三件神兵照样打造，不期夜间被贼偷去，即天明寻找，原是城北豹头山虎口洞一个金毛狮子成精盗取，老孙用计取出那精，就活了若干狮精，与老孙大闹。内有一个九头狮子神通广大，将我师父与八戒并王父子四人都衔去，到以竹节山九曲盘桓洞。次日老孙与沙僧跟寻，亦被衔去，老孙被他捆打无数，幸而弄法走了，他们正在彼处受罪，问及当房徒弟，使之天尊是他主人，特来奉请收降解救。 天尊闻言，即令仙将到狮子房唤出狮奴来问。那狮奴熟睡，被众将推摇方醒，揪至中厅来见。天尊问道： 石兽何在？那奴儿垂泪叩头指教： 饶命，饶命。 天尊道： 孙大圣在此，且不打你，你快说为何不仅走了九头狮子。 狮奴道： 爷爷，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见一瓶酒，不知偷去吃了， 不觉沉醉睡着，失去拴锁，事已走了。 天尊道：“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，唤作轮回琼液，你吃了该醉三日不醒。那尸兽今走几日了？”大圣道：“ 据徒弟说，他前年下降，到今二三年矣。” 天尊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是了是了，天宫里一日，在凡世就是一年。”叫师奴道：“你却起来，饶你死罪，跟我与大圣下方去烧他来。如众仙都回去，不用跟随。”天尊遂与大圣师奴踏云径至竹节山，只见那五方揭谛、六丁六甲、本山徒弟都来跪解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汝等护佑，可曾伤着我师？” 众神道：“妖精着了脑睡了，更不曾动身刑法。”天尊道：“我那元圣也是一个九修得道的真灵，他喊一声上通三圣，下彻九泉，等闲也便不伤生。孙大圣，你去他门首所站，引他出来，我好收之。”行者听言，果撤棒跳进洞口，高骂道：“ 哈，破妖精，还我人来也！破妖精，还我人来也！” 连叫了数声，那老妖睡醒了，无人答应，行者性急起来，抡铁棒往里打进，口中不住的喊骂。那老妖方才惊醒，心中大怒，爬起来喝一声：“ 敢战！” 摇摇头，便张口来衔。行者回头跳出，妖精赶到外边，骂道：“ 贼猴，哪里走？” 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：“ 你还等这等大胆无礼，你死活也不知礼，这不是你老爷主公在此？” 那妖精赶到崖前，早被天尊念声咒语喝道：“元圣儿，我来了。”那妖认得是主人，不敢战争，四只脚伏之于地，只是磕头。旁边跑过师奴儿，一把抓住象毛，用拳朝象上打够百十，口里骂道：“ 哼，你这畜生，如何偷走，叫我受罪？” 那尸兽合口无言，不敢摇头。师奴达的手困，方才住了，即将锦颤安在他身上。天尊齐了，喝声叫走，他就纵声架起彩云，径转妙岩宫去。大圣望空称谢了，却入洞中，先解玉华王，次解唐三藏，次又解了八戒、沙僧并三王子，共搜他洞里物件，消消停停将众领出门外。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，前后堆上，放起火来，把一个九曲盘桓洞烧作了乌焦破瓦窑。大圣又放发了众神，还叫徒弟在此镇守，却令八戒、沙僧各个施法，把王父子背驮回州。他搀着唐僧，不多时到了州城，天色渐晚，当有妃后官员都来接见了，摆上斋宴，共作享之。长老师徒还在抱沙亭安歇，王子们入宫各寝，一宵无话。次日，王又传旨大开素宴，和府大小官员一一谢恩。行者又叫徒子来，把那六个活狮子杀了，供那黄狮子都剥了皮，将肉安排将来受用。殿下十分欢喜，即命杀了，把一个留在本府内外人用，一个与王府长史等官分用，把五个都剁作一二两重的筷子，拆校尉散给州城内外军民人等，各吃些须，一则尝尝滋味，二则压压惊恐， 那些家家户户无不瞻仰。只见那铁匠人等造成了三班兵器，对行者叩头道：“爷爷，小的们工都完了。”问道：“ 各重多少斤粮？” 铁匠道：“金箍棒有千斤，九尺耙与降妖杖各有800斤。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也罢了。” 叫请三位王子出来，各人执兵器。三子对老王道：“ 父王，今日兵器完矣。” 老王道：“对此兵器几乎伤了我父子之命。”小王子道：“ 姓名神师施法救出我等，却又扫荡妖邪，除了后患，诚所谓海晏河清，太平之世界也。” 当时老王父子赏劳了将座，又至抱沙亭拜谢了师恩。三藏又叫大圣等快传武艺，莫误行程。他三人就各轮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传授。不数日，那三个王子尽皆操演经书，其余攻退之方、紧慢之法各有72般解数，无不知之。一则那助王子心坚，二则亏孙大圣先受了神力，此所以那千斤之棒、800斤之耙杖俱能举能用。较之初时自家弄的武艺，真天渊也。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原因善庆遇神师，习武何期动怪时，扫荡群邪安社稷，归一一体定边矣。九灵树合元阳里，四面精通道果之。接受星名一万古，玉华永乐太平时。”那王子又大开颜宴，谢了师教，又取出一大盆金银用达威请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快拿进去，快拿进去，我们出家人要它何用？” 八戒在旁道：“哦，金银实不敢受，奈何我这件衣服被那些狮子精扯拉破了，但与我们换件衣服足为爱也。”那王子随命真功照衣色样，取青锦、红锦、茶褐锦各数匹，与三位各做了一件。三人欣然领受，各穿了锦布之多，收拾了行装启程。只见那城里城外若大若小，无一人不称是罗汉临凡，活佛下界。鼓乐之声，旌旗之色，迎接塞道，正是家家户外焚香火，处处门前献彩灯。送至许远才回，他四众方得离城西去。这一去顿脱群思，潜心正果，才是无忧无虑来佛界，诚心诚意赏雷音。毕竟不知道灵山还有几多路程，何时行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